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中国艺术新世界2018正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展出，本次共展出244位艺术家的499件作品，从不同维度展现新时代中国美术新生力量的艺术思考与创作实力。自我有乾坤，吕寿坤与早期水墨运动展览正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吕寿坤被誉为香港现代水墨运动的先驱，本次展览从香港艺术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与吕氏家族挑选了他的51件代表性作品，呈现其扎根传统、突破中西藩篱的努力。中国美术馆正在举办的另一个展览，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90周年纪念展，围绕中国艺术的先锋之旅、美术教育的核心现场、学院精神的时代宣言三条线索展开，回顾并总结90年来中国美术学院在艺术育人方面的成果。今日美术馆的明日披头士世界巡回展，透过传世的经典音乐、上百幅全球限量珍贵的影像记录以及经典甲壳虫乐队展品，带领观者致敬偶像、致敬音乐、重拾青春。本周六，外馆与北京地区猛货贸易讲座将在首都开讲。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高福美将带领读者重走清末期北京外馆与外蒙库伦之间的贸易之路。另一场讲座《破解李清照词论之谜》本周日将在国图举办。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与六朝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张海明将带领读者一同走进李清照这位传奇女词人。再来关注电影方面的消息，电影《高斯福庄园》今晚将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这部影片是美国著名导演罗伯特·奥特曼的代表作之一，影片截取了1932年英国社会的一个截面，塑造出上流社会的众生相。迪奈特执导的影片《环太平洋雷霆再起》将于本周五上映。这部的故事发生在2035年，面对再次被巨兽袭击的危机和机甲驾驶员的短缺，两位主角杰克和奈特再次联手，率领从没有过实战经验的机甲学员们奋起反抗。亲子真人秀《妈妈是超人3》本周四将在芒果 TV 上线。这档育儿节目每季都要邀请不同类型、个性和背景的明星妈妈，由他们在节目中展示最原汁原味的家庭生活和最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这一季由贾静雯、霍思燕、黄圣依等加盟。湖南卫视《我是大侦探》将于本周六开播，节目融合了角色扮演、演技比拼、推理决力等众多元素，何炅、吴磊、马思纯等人组成的侦探团将开展一段全新的冒险探索之旅。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14点03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这个今天天空呢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在10摄氏度上下，扩散条件较好，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非常的好，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昼夜的体感稍微这个差距有点大啊，温度的差距非常大，请注意调整穿着。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接下来马上进入住在876，今天呢虫虫特工队的两位队长又来了，给我们介绍一下家里边的这些可爱的虫虫。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 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来做客，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下午快乐，我是夏明。 嗯，各位下午好，我是王威。 刚刚跟大家说了啊，今天呢，咱们继续在周二的时候跟大家说说家里边的这些小成员们。 嗯，说着说着我就想，我天哪，这天天跟我们一起生活的，好像不止一位两位，真热闹， 可丰富了。 嗯 啊，今天呢，而且就两位专家还给他们都起了名字。 嗯， 有这个绝世好妈妈， 呵， 还有一辈子的情人。 嗯 啊，还有这个，你看有鬼 哇！ 哎呀，我的天！最后还有什么？饶我菊花者啊，伤我菊花者，自有人诛。哈哈，好的，吃烟的，吃菊花的啊，有这些，反正 名字都起这么好。那你比如说，像蚊子、苍蝇，咱单说了。你比如说跳子和狮子，你起一个特别浪漫的名字，我听听。 哎呀，那个我真没想出来有什么浪漫的名字。 奥运冠军嘛。 来，今天咱们接着聊家里边的这些小成员啊。这个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首先请到的是自然摄影师，微信号博物旅行的创始人，佳能十佳摄影师，漫富图签约摄影师，腾龙签约合作摄影师郑阳老师。 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郑阳。 哎，还有一位呢，是咱们中国原生于这本书的作者，博物文化的特约讲师，叫大头蛇罗浩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队长。 欢迎大头蛇。 两位经常带着孩子们， 嗯， 包括很多成年人， 嗯， 就是以一种旅行的方式来认知这个世界。 嗯， 就包括不光去远处啊，远处去的太多了，近处也有香山公园 啊。 一到这个春秋天的时候，还是夏天的， 夏天 的时候，有那个什么香山奇妙夜， 香山奇妙夜，对， 都特别好。他们打一灯，专门吸引好多虫子来， 对， 就落在那个幕布上，教这些孩子们认这是什么虫，这是什么虫，这是什么虫，好像能认不少呢。 对，就是我们在这儿讲的，家里有的东西那儿全有。然后呢，这也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实践基地。 哎，其实这个活动特别好， 嗯， 就是让孩子能认识很多的，怎么说，新奇的东西， 是， 或者说在孩子世界当中他觉得是新奇的， 是， 没错。 就像我们小时候玩什么蝈蝈、蚂蚱、斗蛐蛐什么的， 对、啊、 现在可能很多的孩子都只能从动画片里看到的、 嗯、没错。 包括孩子可能因为看动画片太多了，都会认为猫会说话，跟熊大熊二是好朋友之后，他们会带我一起滑冰。 缺少这种跟自然的互动， 是的， 互动体验、 哎、不了解这个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哈。我每次看他们发这个朋友圈或者参与他们活动的时候、 嗯、 我都感慨，我说现在的孩子太幸福了、 嗯、 有这些专家们从小带着他们一块儿去认知这个自然。 对， 过去全我们自己认知， 是 吧。 请看身上咬的这个包，就是因为什么什么事儿。 对对对对，好，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因为之前咱介绍了好多家里边的这些小成员了， 对， 今天咱们再聊四种啊，咱先从绝世好妈妈开始，好吧？他这个名字吧，大家可能都不太认识啊，我也是查了一下，说是叫瞿搜。 瞿搜， 瞿搜，大家今天不仅有这个名字啊，还有照片，还有这个两位老师的照片，他们还是带着一堆虫一块儿啊。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回复虫这一个字儿就行了，虫子的虫，就可以看见今天所有咱们介绍的这些他们长什么样了。 嗯嗯， 先来说说瞿搜呗，他为什么是绝世好妈妈呢？ 大家可能听到这个名字跟他有点对不上号，是吧？ 对 啊，对。 哎，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要发掘他实际背后的故事。 嗯， 说这个瞿搜可能大家不太了解， 不了解。 但是说火夹子，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对上号？ 太了解了， 都见过。 逮蛐蛐的时候，哎，那火夹子见得多了。 哎、对，他一般都是生活在这种比较阴暗潮湿的地方，所以逮蛐蛐总是能常见到他的啊。 嗯， 但是这个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说在昆虫里非常少见的一个行为，就是它会育幼。 嗯， 就是说它会带孩子 、嗯、 一般的昆虫咱们了解什么昆虫嘛、 嗯、 一般产完卵 就走了， 干嘛去了、 嗯、 对吧、 嗯、 但是它会一般这个从卵到成虫，这个取走啊或者叫取搜，咱们它就蜕6到7次皮。 嗯， 这个取搜妈妈会照顾她的孩子到蜕第二次皮时候才离去、 嗯、 就是他蜕第二次皮之后基本就有自己捕食的能力了。 哦、 他的妈妈才会走。 哦、 嗯，所以我们知道他这个绝世好妈妈。而且这还不算完啊，他的这个母爱表现到最极致的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他会给他的幼虫就是孵化出来之后他会出去给他抓虫子， 对， 就是找吃的吃。但是如果有什么意外情况了，他就是死在巢内了，他的身体或者说他的尸体就是他宝宝的第一顿饭。 对， 他会用自己的这个最后的这一点能量去把他的宝宝保护好带大。 那这个名字哎取的还是挺贴切的。 嗯，对。 哎，那因为他有蜕皮的时间，因为他一蜕皮就继续长个儿嘛、 嗯、对， 那看来他的生长周期应该相对比较长吧。 也不是非常的长，因为昆虫里头像这种都不是特别的长， 基本都是 蜕皮的 几个月周期，也就这样。 蜕皮的这个频率比较快， 对、 嗯， 一般就一周一次，一周一次，大概也就是这样。 哎，它一般吃什么呀？ 就 是腐烂的东西吗？ 不， 渠搜还是偏这个肉食性， 对，吃新鲜的、 嗯、还是比较偏肉食性。嗯、 我记得前几期说到蟑螂的时候， 对， 提到过它。 嗯， 就是如果家里有它的话，蟑螂会少一点。 对， 它主要是捕食这个其他昆虫的。 嗯， 哦， 吃肉， 就 算是它们在食物链里头是互相 比较猛的。 对，偏上层 是吧、 嗯？偏上层， 人家自带武器啊。 那 对， 你它长那样就够害怕的了。 我见这虫子的时候，分不清哪是头、 嗯、 哪是屁股，你知道？我还以为那夹子就是它的头，后来不是。您头就是那带夹子那地儿，其实 是尾巴、 屁股哈，就是尾巴那边。 对， 然后人家头是在 它实际上捕食的时候姿态还是挺扭曲的， 对，有点 它要把屁股从后面翻到前面， 有点跟蝎子一样， 是吧？ 但是呢， 它 对却没有毒。嗯，因为它的那个主要的尾巴、 哦、 就是刚才罗老师也说了，主要是控制作用。 对， 嗯，控制食物。 但是它长得挺可怕的了。 对，其实包括我们人在想抓它的时候，包括有的时候我会拿手指头碰一下，马上那一个不就翘起来了， 嗯、 就准备夹你。但其实夹你也不疼， 嗯， 主要就是一个威吓的作用。 对， 嗯， 包括逮它的时候，它会卷曲。 对， 嗯、哎。那但是我觉得经你们这么介绍，他应该属于在家里边属于怎么说，能帮你干事儿的人， 能帮你抓其他虫子的人。 首先对人无损害、 嗯、 对吧， 对， 就是长得稍微厉害点，但是他能帮你赶蟑螂啊。 是，但是在家里的虫子大家一看他都觉得膈应。 对呀、啊、 是因为长得有点害怕嘛。嗯、 哦、 对，所以 这样的又带点大夹子。 没错， 主要是对他有这个误会。 嗯， 小时候都传说它是有毒， 对， 叫什么叫火夹子呢？说夹一下这个火辣火辣的疼吗、 嗯？对， 实际上没有那么厉害， 而且还说，我记得小时候是家里人跟我说，小心这东西别钻耳朵里，就是老有这种说法。 哎，这个在西方是有， 嗯哼， 咱们这边是传说人家有毒， 嗯， 在 主要是因为国外的那些恐怖片演的，演的从鼻子里出什么，耳朵里出什么，这是有场景， 哦、那倒是、 有可能。哎，这个在欧洲是传说它能从这个 耳 朵钻进去吃人脑子， 可 哦， 它、 嗯、 英文名字就叫 earwig， 嗯 嗯，就是 也是从希腊语来的吗？ 耳虫，嗯。 哦， 但实际上呢，这个里很大的误解，它不是吃人的耳朵，也不是从耳朵钻进去， 对、 嗯，而是它那个小小的不会飞的那个小翅膀， 嗯， 看起来比较像人耳朵的形状。 哦，所以叫耳虫 啊。对，实际它也钻不进去，咱们还有头骨保护呢，它也没那么厉害。 对， 哎、这是咱今天说的第一个叫绝世好妈妈，聊了半天的妈，他爹呢？孩子们的爸爸是出门就不知道在哪儿了，是吗？ 他爹就是在， 不太管这事儿， 基本上是在交配的时候才跟妈妈在一起， 见一面， 对， 谈恋爱的时候才在一块儿。 哦， 这个又得说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小点 啊， 就是呢， 他的爸爸们往往都是 爸爸们， 对对对，就是雄性的这个渠搜 啊、 可能某一个类群那、都还是比较厉害的， 有两个科、 对对对，然后呢有一部分这个雄性的这个渠搜呢，它是有非常强壮的两条钉钉 哦， 双钉钉系统， 哦、 我们就不说那么细了啊，这个可以让罗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 哦、到这让罗老师解释。 那当然了，双钉钉 啊，它是有两个科，一个是渠搜科，一个是原来叫肥搜科， 肥搜科 现在叫大尾搜科。 嗯， 这两个的雄性是有两套生殖器官， 对， 相当于就是，而且是就是 都能 说的、 不是一雄一雌，而是两套雄。嗯， 说的通俗一点是时刻保持战斗状态。 对， 就是因为它比较相对于比较脆弱。 嗯， 它如果有一个器官受到损坏，另一条可以马上 对替上来， 顶替。 对， 只能保证它的这个成功率。 主要是因为这个，就是从生物学角度啊，就是它的这个这其中有一条钉，就这两条钉钉都太长了。所以呢容易在这个过程中产生这个折断啊或者其他的损伤，然后这样的话就对它的种族延续可能没有好处了，所以呢它会在这个时候进化出了一套非常好的双钉钉系统。嗯， 就是物竞天择吧。 对，物竞天择， 厉害了我的渠哥。 成功率高、啊、 我的天哪，哎呀是吧，虫子里的战斗机啊，这个好啊，这是渠搜啊， 对， 我们北京叫火家的， 火家 的， 火家 的。嗯， 如果大家还没有什么印象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虫啊，今天咱们聊的这四种里边人长什么样都有啊， 嗯哼 啊，没有特别细节的图啊。接下来咱说说这个吧，说完这个渠哥了，咱先来、接下来说的这个叫，你们给他起的名字叫摩尔根的情人， 嗯哼， 为什么这么取呢？ 那这是莹姐。 对， 哟，说完哥就出姐呀、哎呀， 莹姐这个名儿我觉得挺好， 这个其实是我们家里谁都见过的，就是您家里，比如在厨房或在客厅。不经意间这个水果没有吃完、或者是说长期搁一个水果它腐烂了，然后就会飞这种小飞虫，然后颜色呢不那么黑，是有点棕色，大概身体的总共的长度也就两个毫米左右， 小， 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果蝇，就是我们常说的果蝇、 但是我看你们发给我照片，果蝇倍儿漂亮哎。 对，那个 真的放大看多好看呢， 红眼睛的哈。 对，在微距镜头里特漂亮。 但这种虫子一般在咱们的生活中全叫小飞虫。 对， 因为太小了， 没人去细究它，因为太小。但实际上，这个嘛，这么小小的一个小飞虫，实际上是在这怎么说，在咱们人类进程中都做出过特别特别大的贡献。 对， 干嘛了？ 这就提到这个摩尔根的情人的问题。 哦， 摩尔根，大家应该。多数人应该有了解，是吧？咱们因为高中，生物课时候有学习过。 对， 他、就是、 你还是普及一下吧，我也是查了一下才知道的。 他主要是这个遗传学方面的这个鼻祖， 诺贝尔学的遗传学家。 对， 嗯， 主要是在这方面，他就是通过咱们说这个小小的果蝇，的研究出的这个结论， 遗传学 或者理论，遗传学理论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咱们的遗传基因。是存在于染色体内的，这个大家现在都知道了，很普遍。但实际上早年间大家可不了解这个问题，早年间有什么问题都是一个世界性的谜题，都解决不了呢。就是为什么女儿像爹，儿子像妈？ 儿子像妈？ 我以为最早的题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我还以为是。这孩子到底是谁啊？这还到现在还是个世界性难题。来，接着说，接着说。 他就通过做这个实验，因为 就研究果蝇。 对，咱们这个果蝇，咱们那个照片也能展示，它眼睛是红色的。 对、 实际上后来呢，这个摩尔根就发现，其中有个别的果蝇会进行基因突变，基因突变之后，它眼睛变成白色的， 颜色不对。 对。是白色的白眼睛的果蝇，他就对这个白眼睛的果蝇进一步的去繁殖它，去让这一只自己去繁殖， 对， 那不就跟白虎啊什么的这些类似吗？ 类似于基因提纯，然后就是保持这个基因，但是呢，它其实最终为的说服的呢，就是这一代一代繁殖下去以后，能够保障这个基因的稳定性，然后所以说明这种。等于是这种遗传基因的存在。 对， 是存在于这个染色体内的。 对， 就是他通过这个研究出来的这个。这在遗传学方面是很大的一个贡献， 就是莹姐对科学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很大的贡献， 是吧？ 哎，那这种莹，别说莹吧，就是俗称的这种，就是专门是叮一些蔬菜呀、水果的这种、特别小的这种飞虫，它，我怎么就觉得，比如说我家里头挺好的，我都关着窗户，或者说我只开着个纱窗，也就是这样。但是只要那东西烂，它就能出现。 哎， 它都从哪儿来的？ 因为纱窗对它作用不是很大，因为咱们那个纱窗孔对人家来说有点像城门楼子， 随便进。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也是这样。 所以最好的方法，尤其夏天，吃剩下咱们这些果皮蔬菜啊，就别等烂了，随手扔吧，还是。 是，哎，我觉得还是过去好。就是我不知道胖你们家有没有那种，我就觉得好久以前那个时候，比如说到夏天了，冰箱啊什么的也不多，然后中午吃剩下的那些，专门拿一罩子， 扣上， 给它扣上，然后都在罩子里。以前的那些电影，早期的那些电影，80年代的或者都能有这么一场景。 对，有，我还拿那个，就最早有一篇文章不是写的是逮鸟吗？对吧？他不就弄一罩子吗？我就拿那个罩子去逮鸟。 嚯！ 啊，就一直也逮不着， 闰土吧？ 啊，对，闰土。我就学闰土逮鸟。 因为那比较轻，就算扣着了，估计鸟 也 能跑出来。 那倒是，但 鸟能带着 扣都没扣着过。哎呦，可惨了！ 那你们家那鸟聪明 啊？估计是那一片的。哎，说到这个莹姐啊。为什么摩尔根会研究它？说这个莹姐别看它小，但是它体内的构造好像还挺厉害的，是吧？ 哎，就是有点五脏俱全的意思。咱们这里有一个说法，就是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实验动物？当然咱们现在有的是不提倡动物实验啊，但是我觉得，有些领域可能还是有必要的。感谢他们做出了贡献， 对 吧？ 对， 就是如果成为实验动物，有几条，就是一。生命周期要短， 对， 就是要短时间内能看到它生命周期，对吧？因为没有人拿乌龟做实验动物的，你熬不过它， 是， 因为看不到它后面的效果。 研究的都走了， 对啊，所以它生命周期要短。 哦， 二呢，就是它的很多就是内部结构也好，或者它可能会患的那些病也好，要跟咱们就是比较类似 啊， 就是才可以，而且就是种群要大，繁殖要简单。 哦， 这些才有可能成为实验动物 啊，就类似于像小白鼠啊什么的，都是这样的。 对， 哎，好，再说回这莹姐，她的繁殖能力有多强？ 那一次那都得是 几十、 成百上千的卵， 对， 而且很快啊，几天就 几天一个周期 吧， 三四天一个周期， 哎， 三四 天就是一个生命周期就完了。 对， 哎，别人都说只要是苍蝇，那因为什么都爬嘛。所以它身上带的各种各样的菌特别多，这个呢， 果蝇还好， 它们不是不同科的， 对， 它们首先跟咱们的苍蝇是不同科， 两个科的东西， 哎，这个呢，它们的食性就有很大的区别了， 没错， 它没有那么 复杂的食性，对， 它主要是吃咱们腐烂的水果， 表面 的吃水果 东西， 咱们蔬菜它都很少吃，因为它爱吃甜的，它对高糖的东西感兴趣，而且它并不是吃 糖 果肉， 对。 也不是吃糖， 对， 它是通过这些东西腐烂之后，糖分 发酵生的一些菌类， 菌类酵母菌， 主要是吃酵母， 它是舔食那个， 听着这意思，赢 喝酸奶， 喝点，对吧？不仅就酸奶了，说不定还能酒呢， 对葡萄酒 啊，有 哦， 葡萄酒它 是 是 吧是吧， 对，西方管它叫醋蝇，因为西方跟咱们吃的不一样， 他们是果醋， 果醋。所以这个果醋发酵之后，经过发酵了，糖分就比较高。 对， 咱们这儿一般没有这问题啊。咱们这个米醋它不太感兴趣， 那是粮食的。 哎，那莹姐是顺着味儿就过来了，还是自己就在那上边就开始长了？ 她也会找到这些来源，因为尤其是 后面可能咱们还会提到。 对对对， 信息素。在生物学里有一个叫信息素的名词。 这个是在另外一种里面我们会提到。 都一样，很多动物都是通过信息素。 嗯， 这个信息素说起来有点玄学。 玄幻。 因为你看不见摸不着也闻不见。 对。 我觉得引申到人类之间一个词儿可能比较贴切，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炊烟流入眼，我听你唱惊喜，终于下车闲谈。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雾里眨沙哑，夹子上头捋一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回来，咱们接着聊啊，我们家里边的这些小虫虫们啊，这个刚刚咱们说了一个特别厉害的渠哥， 对，火夹子， 还有说了一个特别漂亮的莹姐， 对 啊， 果莹， 哎，这两位都是厉害的人物啊，而且呢为我们的人类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啊，对吧， 火夹子也做贡献， 赶蟑螂 啊 吃其他的 哎，挺好啊。今天咱们说四种，接下来还有，刚刚说了，稍微预告了一下，说接下来要进入到恐怖时段了。 是，家 鬼来了。 是，家里有鬼。 哎，家里有鬼，这什么样的鬼？ 这其实说它是鬼，主要是它行动太轻了，然后而且呢，经常会出没在你的房屋的犄角旮旯，尤其是上面，就是吊着往下面来的一种东西， 就是蜘蛛呗。 对，幽灵蛛。 嗯，还叫幽灵蛛。 对，而且为什么叫幽灵蛛呢？就是感觉它长得比较怪，因为它的身体呢很小，就是身体部分很小，但是呢腿却特别特别的长，有可能到它的3-4倍。 对， 就是这种蜘蛛呢，在家里，尤其是不经常打扫卫生的这种家里，尤其是你门后啊，或者是那个墙角上面都会发现。 就但凡接蜘蛛网的地儿，都是幽灵蛛干。 不一定，因为家里也有很多种蜘蛛，您主要看着那儿有一团乱乱的那个蛛丝的，一般都是这个幽灵蛛。 其实长得 比较乱， 挺符合咱们现在审美的。 对 啊，脖子以下都是腿， 长腿 大长腿， 不光又细又长，还多， 就比较像那个科幻片里的场景。比较科幻，长得还是。 咱们一般头过年有一个，我管它叫倒数的那么一个儿歌是吧？一般从这个喝喇叭粥开始嘛，是吧？就到23， 过了喇叭就是年， 对对对， 粘， 对，都会这个。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啊，大家在心里默背一下。等于是喝完喇叭粥，一直到大年年初一，这中间基本上除了吃就是玩。 对， 啊、哦，那是 对吧？你可以捋一捋，基本除了吃就是玩，这里每天都是这些事儿。 是， 但是只有一天是让你干活的， 叫扫房子。 哎，有一天得扫房子。 嗯， 哪天扫房子？24， 24 扫房子，对吧？这扫房子主要扫什么？就是扫咱们说塔灰。 对， 咱们原来管它叫塔灰，就是挂在墙角啊什么的。为什么说不是所有的蜘蛛网呢？咱们都叫塔灰， 都那样。 是因为这个幽灵蛛它的不太善于织网。 所以它都一团一团的。 哎，它不是特别规则规律，所以基本上呢，就是不也有特别规整的形状。时间长了再挂点灰，它也有粘性啊。再挂点灰，就挂在咱们墙角，就好像是一串一串的 垂下来 的 那种灰尘。 咱们管它叫塔灰，实际上就是幽灵蛛的网。 那个、网 哦， 明白了。那要是看特性的话，就第一个，它腿长， 对， 跟其他蜘蛛比啊，腿长。然后再其次呢，它挂的那个蜘蛛呢，蜘蛛那网的不规则， 不 像咱们在野外或者能看，哇，真的像一张网。 对，也没有那么结实。 哎，对，他那个就有点乱。 哎，对。 然后再其次，有时候织的不好，可能他哎呀这个不要了，我重新再来一个，所以都是往下一串一串的，上面再挂了土。 是，而且关键呢，就是他其实在家里就和我们刚才说的渠哥一样，不能算一个完全的害虫，只是呢让您在每年的时候。得花点心思去打扫 一下， 见他的机会不是特别多，还真是。可能 但我还真见过， 我也 见过。 有时候也是搬花盆或者扫地，能扫出一个 在边 上的， 对， 噔噔噔噔噔噔噔在地上跑去了。其实他腿长，但跑的也不算特别快。 他腿长嘛，跑不了那么快。 他就跟火夹子一样，就让你看，哎呦我去，哎呀呀呀，吓我一跳。 是 的东西， 对，其实我们应该回头再做一个排行，就是家里的这些昆虫啊，这些小动物的惊吓排行榜， 要列一下颜值， 呵， 嗯，要列颜值，我觉得这算高的， 这个算 幽灵珠，我觉得漂亮， 对， 真的真的。 其实这类就是 果蝇多漂亮 啊，果蝇也漂亮，蝇姐嘛， 对吧？ 在微距镜头下，其实蜘蛛也很漂亮。就是这类，因为它的眼睛就是数量会比较多，所以呢，在微距镜头下，你会可以看到的反光点比较多。 对， 对于拍摄来讲， 又 有大眼睛，又有小眼睛， 大长腿， 这是在家里，在野外，它主要生活在那些山洞的洞口， 对， 所以叫它幽灵蛛。 幽灵蛛， 它喜欢比较这个潮湿黑暗的环境， 像一个看门的。 对，基本是在洞口附近。 对，而且呢，它是其实和我们在野外经常遇到的，因为我们经常出野外，经常会看到另外一种，它不算蜘蛛啊，也是一种这个蛛形纲的动物，然后跟盲蛛会比较像，因为呢，同样都是这种跟踩高跷似的，也是这个就是属于身体特别短，然后呢腿特别长，但是比他腿还长，但是呢其实他们两个却是两种生物， 区别挺大。 对，因为盲蛛呢主要是它的视觉退化，然后呢用两个前触肢然后去找东西吃， 那个可能山里比较长， 山里比较多， 住个 对 这个山里的农家院啊， 都会能见 到啊，或者清晨呀、在这个墙壁上看的还挺多的。 这吃东西才是靠缘分的， 对， 你知道吗？就出去就是我化缘去了，就是这，您知道吗？ 摸到什么算什么， 摸什么吃什么，这是 哦。 那说回来，幽灵蛛它在家里头织网什么的。它的食物链吃什么呀？是跟咱们认为的蜘蛛吃的是一样的吗？ 基本上一样，因为它也会织网，所以它的网上也会落一些这个小的， 小 像果蝇啊， 哎， 像其他的我们说那蛾虻啊，像这些东西也会落上去， 粉虱啊， 落什么吃什么， 哎，它吃是跟一般蜘蛛一样吗？也是卷起来吃吗？ 不是。不是， 那怎么吃、啊？ 直接不吃， 生吃啊。 那个卷起来也不是熟吃， 卷起来是先放着， 先保存起来。 先放着，等什么时候闲了什么时候吃。 这 在蜘蛛里还是比较特殊的一种， 对， 就是一个呢是它腿长， 对， 它腿长实际上是有目的的， 对， 攀爬能力强， 这是一方面。最关键这个腿长是保命式的、 哦、跑得快 不是 是可以断 我们直接扔一条 对扔一条你先啃这一条我跑了 就跟壁虎那尾巴似的、 哎、 对 这个丢弃身体某一部分求生是很多这个有一部分动物选择的、 哦、还真是 本能你像海参啊基本就是 对 内脏 把内脏全喷了啊 它也一样这个研究那个咱们刚才说那个山里那种盲蛛的时候有一个理论就叫多余假腿说、就是说它实际上腿呢足够多了、足够用了也足够长了它长成这样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有危险的时候扔出半条、这个幽灵蛛就是因为它跑得也不快行动也不强这个也看得很纤细所以它可能有40%-50%如果在野外见到都是少腿的 哎，那也一样，在蜘蛛界里头，有，还、有毒性的， 有。 那像这些都是没有毒性的， 没有，没有，没有。 基本上，但是不能说完全没毒，因为基本上所有的蜘蛛都有毒，只是毒性大小的问题，可以这么说啊。因为包括我们在北京见的这些圆蛛啊，包括洛心蛛啊什么的都有毒，只是毒性大小，或者是对某一类群有比较强的针对性， 比如过敏、 对对对，过敏什么的，但是基本像它的说对人的伤害基本很小了，就是甚至是你把手碰过去，人可能张了嘴都咬不破你的皮，大概这么一个状态， 它就跑了， 对， 而且我们也一般不上手把玩这个， 对， 太脆，腿太脆， 扔了一堆腿，就剩一小脑袋了，还没出这危险区域呢。 实际上，它还是很温柔的一种蜘蛛，在蜘蛛里算温柔的。 哦， 一般蜘蛛在这个雄性蜘蛛是比较危险的， 没错， 脾气大 一种存在。啊，它不脾气大，是那个雌性蜘蛛脾气大。 对， 哦， 雌性蜘蛛 那个求偶的时候， 对， 大家应该知道这个。蜘蛛里头有这么一个，都是这个大老婆， 就是 雌性的个体要比雄性大很多， 大三倍到四倍以上 啊， 一般是这样。 是 啊，你们看蜘蛛网上一个大蜘蛛边上有一个 特别小的小蜘蛛， 那不是他孩子，是他老公。 他得打游击战，然后慢慢的接近这个雌蜘蛛。 对，他在这个求偶的时候要跳一些舞蹈啊什么的，表现一下自己啊， 就是先展示才艺。 哎，对对，但是一般其他种类多数种类蜘蛛呢，但凡看不上也不满意呢，直接就给你吃了。 哎呦，太残酷了， 所以很有风险。 对， 这个幽灵蛛还算比较温柔。 嗯， 经研究表明，它的这个雄性啊，这个损伤比例没那么大。一般雌性可能看不上呢，就给轰走了，看不上就完了。 嗯哼， 一般不会把它吃掉。 就跟我们有一次上节目似的，就说好像就是说蜘蛛吧。 嗯， 然后我们说蜘蛛大小啊，害不害怕呀、什么的。后来有听众朋友，人家是在澳大利亚，然后专门说我们这边有什么什么特别大，我说都不可能，你还记得吗？上次跟小包子一块上节目，哇、人家发了一张照片，是在他在澳大利亚那边住的洗手间里的一个，我的妈呀，跟饭碗那么大个儿 啊！捕鸟， 捕鸟， 捕鸟蛛， 我天，太害怕了。 因为现在世界上比较大的这些就是蜘蛛的种类里面，就捕鸟蛛算最大的了，基本。就是包括在中国海南有一种海捕，也大的海南捕鸟蛛也得有这么大。 然后人家说在澳大利亚那边，包括像蛐蛐儿，还是蚂蚱，我天，也跟碗那么大。我说这太可怕了， 因为尤其是在澳洲偏北部，就是比较靠近就是雨林比较好的这些地方，往往都会有这种。就是哺乳动物小型化，然后昆虫巨型化，有这么一个趋势。包括我们在婆罗洲看到的很多蜘蛛啊，包括很多蟋蟀，就是我们说的蝈蝈、中丝这一类东西，也都是巨大的，基本可以跟手这么大。所以这个 蝈蝈，我天， 这个我们可以单独聊。 小龙虾那是 火 哎呀，咱们这儿怪不得长不大呢，小时候就吃了。你这么大的我还真没见过你这，哎呀，当刺身了这都能。好，刚刚咱们聊的是那个腿长的啊，我其实对腿长的特别喜爱， 对， 真的就是我特别喜欢蜘蛛，就是回来我也特别想养一个当成我的这个一个小宠物一样啊。好，今天咱们聊的是家里边的四种虫子啊，其实是五种啊。 对， 最后还有一类，这个应该可能是不是俩人吃的东西喜欢吃的东西一样，所以给归到一类里边。 不是，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吃和被吃的关系 啊。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 这俩一个吃一个被他吃啊。 对，而且 都是成对出现的。 对，而且一般发现了这个，有一定几率就会发现另外一种。 哦， 因为他们两个是一种寄生关系， 那不是有一就是找死去了吗？ 对， 好，哎，说说最后一种啊，但今天我们说的几种呢，都有照片，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里边回复一个字儿“虫”就行了。赶紧说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名字吧，起的再念一下吧，说叫“伤我菊花者，自有人诛”，这是不是就是盯着菊花咬的那种？ 呵，一个是 菊花茶， 对，菊花茶，还有呢就是烟草，就是主要吃这两种。 吃干货， 吃干货的东西， 应该都见过。咱们比如有这个干菊花储存不当， 就泡出来小虫，是不是 有 点瞎了？ 小红色的那种小甲虫，基本就是它，烟草甲， 烟草甲， 哦，烟草， 实际它叫烟草甲，但是它的食性不限于烟草， 对 啊， 干豆啊， 干 豆都吃， 牙口好， 对， 咱们这些干的制品它都吃， 膨化食品都喜欢， 那个我喜欢。但是总体来说呢，既然起名烟草甲，就还是在烟草的产区，它是比较危害比较大的一种农业上的害虫， 像云南啊，像什么这些。 而它比较缺德在哪儿呢？它只吃就是干制的烟草， 就是已经做好的。 哎，对，就是您辛辛苦苦收割完了，这个甭管是通过什么手段，是晒也好，是烤也好，咱们制成成品入库了，马上运走该卖钱了，它就来了， 只吃这个教化好的， 鲜的不吃。 哦， 哎，那我在家里边，比如一包烟啊，什么放时间长了，我也没怎么见有这种小虫。 我在家见过。 就是在放的长时间长的烟里边、 啊、对，我家的那个雪茄是发现了、嗯、这上面都是洞、 哦、 嗯，这确实是后来一看就是这种烟草夹、 哎、雪茄里边不是有的养虫吗？还就是当然是为了防啊，但是说有的把有那虫的话抽起来是一种另外的感觉， 它是其实是 肉味儿， 粪便味儿， 烧烤的味道是吧？ 就是这种虫子它也会像那个我们前日说的那个古茗一样，它会让整个的你这个烟草变质，就是它的质地变了、 哦、 就跟我们说那个猫屎咖啡一样，其实它等于是味儿变了。 明白明白、 嗯、对对对， 除非你说、 嗯、 哎，我就对这种味儿我还觉得 哎挺不一样的、 哎、 花钱买不着是吧？哎，那可以。 那确实味儿不一样。那这个是谁吃谁？这是被吃的， 这是 吃烟草的。 对，他吃烟草， 他吃烟 草甲。 对、 嗯、 不是说还有一个吃他的吗？ 嗯，那个 是 金小峰。 对，另外一种金小峰。 哎，这 咱们说过这个小峰这类基本都是营寄生生活。 嗯哼 啊、就是他主要是要把卵产在他这个寄主的身上或寄主的卵身上， 卵鞘上面、 哎、 嗯， 是这样，完了去吃他这个寄主的卵。 对， 这个小峰类的基本都是这样。 小梳理一下，小峰把卵放在这个吸烟的这个 就是这样。一般情况下就是我们从头梳理啊， 哎， 一般这个烟草甲先产卵，产完卵了以后呢、 哦、 这个小峰如果发现这个卵，他会把这个卵他会把他自己的卵产在这个卵的边上、 哎、 然后一旦这个就是 小峰的 这 个孩子出来了， 不，一般情况下都是烟草甲的这个幼虫先孵化出来， 对， 孵化出来了以后 ,1020, 然后同时小峰这个就孵化出来了，然后直接寄生在这个幼虫身上， 对， 啊，直接去吃它的肉、 哦、 就是你吃这个烟草叶我吃你。嗯， 吃的越肥我 吃的越多。但是最后呢就是因为吃的太多了，所以造成这个烟草甲的这个幼虫无法进入这个蛹的阶段。就是无法、 哦、 无法这个进行下一步的，比如说它要羽化出来变成这个成虫、 嗯、 所以呢它就死掉了。所以正好就是这么说的话，就是金小峰的话就是这个烟草甲的一个完全的一个天敌， 算克星了。 对， 这要是按一部电影来说就是异形大战铁血战士。 卧底 行了啊，今天这个聊得非常快乐啊、 嗯、 四种我们就特别拟人化的把它都全部给介绍了一下了、 嗯、 这些都是大家非常之常见的。 对，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虫这一个字儿就可以了。而且呢今天也算是给我们的家里边的这些小虫虫这一系列算告一个段落了。 对， 等下一次我们再跟大家找机会介绍一下城市里边我们能见到的一些小虫虫， 包括您花园里的、 哎、包括花园里的、 嗯、 好嘞，非常感谢两位这个虫虫队长。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接下来呢是非常精彩的开心茶馆，明天下午的2点钟咱们住在876不见不散。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映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1块钱能买一箱五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